管文明有礼十八条，车行万里，最好的沿途风景是安全。脚步轻快过马路，刹车放缓让行人，插队不会更快，礼让才会畅通。酒后驾车，幸福翻车，您的车也不愿意被随意丢在路边。